前两天呢，同学聚会特地选了一个可以自驾游的农家乐，自家种的菜园子，自家养的老母鸡，自家撒的鱼苗，还有正在开花的桃树和葡萄藤，泥土的气息里夹杂着浓浓的乡情。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在这样的农家饭庄里啊，居然还有海参吃，大概呢有男士朋友的大拇指那么粗，咬一口啊，砰砰弹，特别有嚼劲儿。有人说，哇，这次聚会有点新意，都有野生海参吃了。可是呢，也有人说啊，你想多了吧，现在还能吃到野生海参，最多呢就是圈片水质好点的海边养殖一下就不错了。 您别不相信啊，今天的抢购时间就为您带来了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哎， 深海冷水参，慢生长慢代谢，虽然个头呢没有养殖海参大，虽然身上的尖刺儿没有养殖海参那样棱角分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经历了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海洋生物弱肉强食的竞争之后，每一根都是结实健康生命力极强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所以呢，市面上一盒40根左右的地中海野生海参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的价格是一点都不贵。 是的，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您花一盒海参的钱直接团购三盒海参，也就是说原价5997，三盒120多头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这每盒呢才666，而且女神节的专档，除了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之外，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的朋友，还要再多送50包的海参鲍鱼汁。 哇！ 活动仅此一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436的李女士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了5套，说现在野生海参不好买呀，我经常托我国外的堂姐给我带。 哦， 你们要是能够保证是野生的，那我就长期订了。确实，这两年呢，选择吃海参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一根成年体的野生海参至少是需要3年6次休眠期的，所以呢，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因此呢，养殖海参就成了市场的捷径选择。那南方水暖，只需要8个月的生长周期，抗生素的投放又肥又大，看上去就像5、6年的老参了，吃起来呢是松软易烂，肉质上肯定是没有野生海参的鲜味，不过送人倒是可以，但如果是给家里人的，我建议您啊还是选择吃野生的。 没错，今天想购的女神节就是为大家带来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每盒是1999，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盒送2盒，等于说三盒120多头，现在只要1999，一周吃2次，吃上小一年，而且本档还有50包的海参鲍鱼汁是额外加送的。买上5块钱的杏鲍菇和海参一起爆炒一下，再浇上一包海参鲍鱼汁，这就着爆汁啊，都能吃上2大碗的米饭。 看不出来你还真能吃啊，干脆呢盛碗白米饭，放根海参，浇上2包鲍鱼汁，一碗鲜美多汁、劲道 Q 弹的海参捞饭就 OK 了， 哎， 是不是很厉害？关键是呢，这个成本才15块钱。 哇！ 你要知道，酒店里的海参捞饭呢，至少得100-200的。今天啊，想购的女神节只要15块钱，机会难得，仅此一天，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提醒各位，想购女神节订购海参，今天1999，不仅送大家焖烧杯，还要额外再多送50包的海参鲍鱼汁。 对，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6594870143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2758王先生订购2套，说老妈老婆各送1套，反正海参啊对身体好，他们喜欢做饭，我也有口福了呀。 都说呢，情商高的人呢生活会更幸福。平时呢大家工作都挺忙的，真心没有时间闲逛，可女神们也辛苦了一年了，过节总要表示一下贴心呢。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地中海一级品野生海参，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再加上50包的海参鲍鱼汁，一共只要1999元。 没错， 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仅此一天，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想购女神节来了，想购女神节来了，想购女神节来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三八女神节您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今天特别版的想购女神节专档活动。大家好，我是玉冰。 大家好，我是可薇。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正是在北京电台推荐了许多年的来自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品牌鲜芋仙海参。先说价格，一盒40头左右，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活动中啊，咱们1999直接能带走三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三折的优惠力度。咱们再说赠送啊，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就送给您价值是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再赠送价值是275元的海参鲍鱼汁50包。最后一点啊，今天活动是仅此一天，明天不再享受。4007106108，4007106108。 只能说今天的活动很特殊，听到就别错过。 对，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想购女神节，花1999元带走三盒120多头的野生海参，每周吃两次，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再加上50包的海参鲍鱼汁，给爸妈做个海参鲍鱼羹，给孩子做顿海参捞饭，给爱人包个海参饺子，蘸着鲍鱼汁辣酱，就算天天吃，也能吃上50天的时间。划算到这每天每顿海参加海参鲍鱼汁，一共才花到15块钱。 是 活动只有5分钟。仅此一天，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是231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正发愁不知道送什么呢，海参挺高档的，又有营养，关键是今天价格实在，我妈肯定喜欢。 是， 还有7533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上次朋友请客，我儿子一个人就吃了2份海参捞饭， 哇， 想做但是不太会做。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啊，用海参焖烧杯把海参泡发好之后啊，蘸上鲍鱼汁儿，再加点水炖煮个15分钟，直接盖在白米饭上，一碗鲜美多汁、劲道 Q 弹的海参捞饭就 OK 了。4007106108，4007106108，咱们自己来试一试吧。 其实啊，海参捞饭好不好吃，关键是海参怎么样。 对， 现鲜的进口野生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深海冷水参，慢生长、慢代谢。虽然个头没有养殖海参大，虽然身上的刺没有养殖海参那样棱角分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经历了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海洋生物弱肉强食的竞争之后，每一根都是结实健康、生命力极强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对， 所以市面上3盒120多根的地中海野生海参，官方统一售价就是5997元。 嗯， 一分折扣都没有的。但今天想购女神节，3折直供，每根野生海参只要成本价15块钱。你要知道，这酒店里面的海参捞饭至少得200-300块钱。 嗯， 今天想购女神节只要15块钱，机会难得，仅此一天。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看，我们平时吃鸡蛋都要吃草鸡蛋， 对， 猪肉我们也想选黑猪肉， 哎， 那海参当然是野生的好。所以各位别犹豫，现在就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7918的一位李阿姨订购了3套，说自己已经吃了10几年的海参了，感觉还是以前的海参好吃，现在的海参虽然大，但是味道差远了。听你们说野生的，那就试一试吧。还有7291的一位朋友说啊，我从上大学开始啊，爸妈就很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们是经常买野生海参，可价格怎么着也得7000-8000啊，你们才1000多块钱，这怎么可能呢？ 解释一下，您说的7000-8000块钱的价格，应该是国内加了各种养殖成本、人工成本、门店成本、宣传成本之后的零售价格。而我们的海参呢，是属于地中海自由生长的野生海参，没有养殖成本，通过电台推荐，也没有门店和人员的费用，全部符合国家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标准。所以啊，您完全可以放心。4007106108，4007106108， 三盒120多根的野生海参，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加上50包的海参鲍鱼汁，一共只要1999块钱， 是 专属女神节的优惠，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山林，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大丫头晴雯有病，宝玉百般照顾，两次请大夫治病，开方的抓药，就在屋里火盆上煎药。晴雯知道宝玉素有洁癖，他的卧室像女孩子的绣房，香气扑鼻，真怕被这草药味熏着，再三叫小丫鬟到茶房去煎药，宝玉不让。他说药味怎么了？比一切花香果子香都雅气，那神仙采药烧药，高人雅士采药制药，这药是最妙的一种东西，我这屋子里各色香味都齐了，就缺少药香，今天正好全了。他拿这话哄晴雯，晴雯怎么能不知道呢？感动得热泪盈眶。就在这阵儿，有个老嬷嬷告诉了丫头，丫头告诉了宝玉，说袭人的母亲故去了。哎呦，宝玉真着急呀，可是他又不能去看望，急忙叫老嬷嬷去看望袭人，叫他别着急别难过，安排妥当再回来。这边晴雯吃完药睡着了，他这才到贾母王氏那边请安吃饭。到了上房一瞧啊，凤姐和贾母王夫人商量了，说天哪，又冷又短，以后呢就让李纨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吧。王夫人说太对了，未吃两顿饭得从园子里走到这儿，来回来回跑，要赶上刮风下雨不方便，吃完东西受了凉气也不好，空着肚子走来喝了风压上食也不好。反正后院那有五间大房子，挑两个厨子单给姐妹们弄饭，需要花钱呢到总管房去支。贾母说我也正想着呢，我就怕又给凤丫头找事儿。凤姐说不多事儿，这里添了那边减了，即使费点也值得，别人好凑合，林妹妹禁不住，宝兄弟也不行啊。众人听了都说凤姐心眼好，真是少有啊，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她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在太太跟前又孝顺。贾母点点头啊，是啊，我虽然疼她，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儿啊。凤姐笑了，老祖宗啊，这话可就差了，世人都说太伶俐太聪明怕活不长，人人都说人人都信，唯独老祖宗你不应当说不应当信。你想啊，您比我伶俐聪明十倍，怎么如今这样福寿双全呢？大家一听全笑了。宝玉心里惦记着晴雯和袭人的事儿，便胡乱地吃一口 回园子，一进门便闻到满屋子药味儿，没有一个人。晴雯躺在床上，脸上烧得通红通红的，用手摸了摸，都烫手啊。宝玉又在炉子上把手烤温和了，才把手伸进被里摸摸他的身上，也是滚烫滚烫的。哎呀，怎么这屋没人了呢？都走了，麝月呢？秋纹呢？都上哪儿去了？晴雯睁开眼睛，秋纹是我催他吃饭去了，麝月是才刚平儿来找他出去。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准是啊说我病了不出去，再不就是讲究我。宝玉说，哎，平儿不是那种人，他一定是找麝月有什么事儿，看见你病了，只好顺口说来瞧瞧你，这也是人情的事儿。再说了，你不出去，纵有了不是，与他什么关系啊？素人都不错，他不会为这无关的事儿伤和气。我总觉得有点事儿，他为什么找平儿来呢？你别瞎猜，怎么办？我从后门出去，到窗根下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等我回来告诉你。宝玉童心未泯，悄悄地出了屋子后门，来到麝月屋子窗根下，塞耳细听，只听里边正说呢。平儿说，那天我洗手，镯子不见了。当时二奶奶不叫我嚷，她一出了园子，立刻传话给各处的婆子们小心查访。才刚，你们这里送妈妈到我们那儿去了，拿着这只镯子，说是小丫头坠儿偷的，被她发现了，要了过来。正好二奶奶没在屋，我就接过镯子。我想了想，宝玉平常对你们很看重啊，你们也是要强的人。那一年有个叫梁儿的偷玉，都已经过了一二年了，还有人提起来吗？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镯子来，而且偷到了别的院，这不是给宝玉打脸吗？让人称心吗？所以我赶忙叮嘱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省得他脸上无光，也别让太太知道，太太知道该生气了，对袭人和你们的脸上也不好看，所以我不让他说。就这么着，我回了二奶奶，只说这镯子退了口，掉在草根底下被雪埋了，今儿个雪化了，黄澄澄的映着日头，今儿我过去一眼就看见捡起来了，二奶奶也就信了。我赶忙来告诉你们，以后啊真得防着坠儿那丫头点儿，也别让她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找个借口打发她出去就算了。又听麝月说，这丫头眼皮子太浅了，嗨，其实我这镯子叫虾须镯，没多大分量，要不是上面这颗珠子更不值钱了。哎，你别让晴雯知道啊，她脾气急，或打或骂，嚷嚷出来反而不好，要不我才刚在屋当着他面怎么没说呢？宝玉听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他赶紧的往回走，心想平儿真是好人，宽宏大量，息事宁人，还这么体贴我。坠儿啊，这么一个伶俐的孩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丑事呢？思思想想，来到屋里便把听来的话全告诉了晴雯，不过给改了一句。他说，平儿说你是要强人，如今一见你正病着，怕你听了生气，还要添病，等你好了再告诉你。哪知晴雯脾气太暴了，听了这番话，峨眉倒竖，凤眼圆翻，来，快把坠儿给我叫进来。宝玉说，你这一喊，岂不是辜负了平儿待你我之心吗？还是以后再说吧，我就是容不得这种人。哎呀，你值得吗？你养病要紧，听我的好不好？连哄带劝，晴雯的火气消了。到了晚上又服了一次药，夜里虽然出了点汗，还是发烧，头疼，鼻子不通气儿。第二天王太医又给把脉，加减汤剂又服了下去，稍稍退了点，还是头疼。宝玉看这个怎么办呢，着急的了不得。哎，麝月，你把鼻烟拿来，叫他闻闻，痛痛快快打上几个喷嚏，就通了七窍了。麝月答应， 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扁盒来，递给了宝玉。宝玉打开盒盖，里边是个西洋珐琅的画，画的是一个金发赤身女，肋下还有双翅，装的是当时一等逼烟啊。秦雯只顾看画了，宝玉说你快闻呐，跑了味儿就不好了。秦雯忙用指甲挑了一些，闻进鼻内，没怎么地，又挑了一些，就觉得鼻子里有一股酸辣直冲脑门子，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眼泪也下来了，快找纸我擦一擦。秦雯把盒收了，哎呀好痛快呀。嗯，痛快多了吧，怎么样，我还是太阳穴疼，干脆再用西洋药给你治一治。哎呀我的二爷呀，你这么伺候我，我怎么落忍呢？这要传出去怎么办呢？我不怕，谁爱说什么说什么。麝月，你找二奶奶去，就是我说了，她那里有西洋膏子药，贴上管头疼，叫什么伊芙娜，找点来。哎，麝月出去了，半天才拿来半截儿，又找了块红缎子布头，用剪子绞了两块直尖盖大的圆儿，把那药膏烤软了，用簪子挑一点，糊在这个圆布片上。晴雯接过来，拿过小圆镜子，照着太阳穴一边一个本贴上了。麝月一看笑了，嘿嘿嘿，病得跟蓬头鬼一样，要贴上这个更显得你俏皮了。嗯，你可不比二奶奶，她贴惯了不但显眼，你这贴呀可怪吓人的。转身又跟宝玉说，方才二奶奶跟我说，过两天是舅老爷生日，太太叫你明儿个去一趟。串门去穿什么衣服，今天晚上打点齐备，省着明天起来着慌。嗨，什么顺手穿什么呗，一年呢闹生日也不知道闹多少。说着他离开了屋，想上惜春呢去看画。刚到院门外边，正巧宝琴的小丫鬟小罗从那边过来了。这个罗呢就是螺丝转的罗。宝玉紧走几步问，你上哪去？小罗说，啊，我们两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内呢，我也上那去。哦，那我也跟你去。他不再看画，随着他直奔萧仙馆。进门一瞧，不但宝钗姐妹在这，连邢岫烟也在这。这四个美人啊，正围坐在香笼上唠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边，临着窗户在做针线。一看她进来，众姐妹都说，哟，又来一个，可没你的做出了。宝玉站呢看了半天，说，嗯，好一幅东归极艳图啊，我来迟了一步，不过这屋子怎么也比园子里的屋子暖和呀。说着他就坐在黛玉常坐的一张椅子上，往四下一看，发现这屋子里多东西了。就在暖阁中有一个玉石条盆，里边栽着一盆水仙呀，好花呀。这屋子越暖，这花越是清香，昨天没有呢。黛玉说，嘿，好眼力。是啊，你们家的大总管赖大婶儿送给薛二姑娘的两盆腊梅，两盆水仙，昨儿个薛二姑娘就让人给我送来这盆，可惜呀，这屋里一天药罐子不离火，我是仗着药陪着呢，这一屋子的药香还不把这花啊给弄坏了。得了，你端去吧。宝玉说，哎，这可不行，这是秦妹妹给你的一份心意，我怎么好要呢，使不得。宝玉说完又看个花，咱们明儿个下一社又有题目喽，就咏这水仙腊梅吧。黛玉说，算了吧，我可不敢作诗喽，作一回罚一回怪羞的。说着俩手捂起脸来，可是又从他那手指缝偷看宝玉。宝玉也知道黛玉这诚心奚落自己，憋笑着说，何苦来呢，我知道你说的我才不怕臊呢，你倒捂起脸来了。宝钗也笑，下次我请大伙儿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首词，这头一个诗题就叫咏太极图。话还没说完，宝琴笑了， 冲这个题就知道姐姐不是真心起色，这分明是难为人嘛。若论起来，强扭出来，也不过是颠来倒去的弄些易经上的话生甜，有什么意思呢？这太极图是什么呢？书中暗表，这是北宋时候大儒理学家周敦颐绘制的一本图解。这样的诗题只能窒息才情，束缚思想，不可能做什么好诗了。宝钗被说的不好意思了，哟，妹妹啊，要你这么一说我也没词儿了，那你说以什么为题作诗好呢？宝琴笑了笑，这么办吧，先听我给你们讲一段外国人作诗的故事。啊，宝玉说外国人还会作诗，那你快讲快讲。我八岁那年跟我父亲到西海燕子上买洋货，见到一个真人国的女孩子，才15岁，那脸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金黄的头发，四周梳着很多根细小辫儿，满头戴的是珊瑚猫眼祖母绿的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的袄袖，带着把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是画上的也没有他好看。宝琴说的西海燕子就是东南沿海，那真真国就是荷兰，荷兰人一度占领过台湾。宝琴说这个外国小女孩不但是模样长得好，还懂得咱们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添词，因此我父亲让一位通事官，就是翻译，请他给写一首诗，拿过来一看，是一首五言律诗。宝琴讲到这儿全都称奇呀，嘿，外国人会做我们的五言律诗，你拿出我们看看。宝琴说，哎呀，这首诗虽然在压在箱子底下了，我来的时候没有归拢东西拿不出来，不过我还能记得。那好，你念念吧。好啊，我记得他的诗是这么写的，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争大海，鸾气皆丛林，月本无筋骨，情缘自浅深，汉南春丽丽，焉得不关心。前边咱们说过了，这位荷兰旅居台湾的女子描写的是台湾宝岛的亚热带风光，当然了，先是侨居，日子久了也自然会感慨流光易逝，思念故国。这汉南指的是欧洲的家乡，大家听了齐声喝彩，哎呦，真难为这位外国美人了。大家正说着高兴呢，只见麝月走了进来，二爷，刚才太太打发人来送信儿，说的明天一早您到舅舅那儿带个话，就说太太身上不好就不去了。 哦，我知道了。 他扭脸问宝钗宝琴，你们去不去？为什么问他们俩呢？因为王子腾也是宝钗宝琴的舅舅。嗯，我们也不去了，昨天已经把礼送过去了。大家又聊了一阵子才各自散去，都走了，只剩下黛玉和宝玉。黛玉问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呀？啊，等他送了病才回来。哦，黛玉似乎有话要说，可他一愣神儿，啊，没事了，你走吧。宝玉也觉得心里有许多话，也是不知该怎么说。他想了想，那好，明天再说。说完下了台阶，刚走几步他又回来了。哎，妹妹，现在夜更长了，你还咳嗽吗？一夜能醒几回？啊，昨个夜里好多了，只咳嗽两遍，睡觉还是不好，到四更才睡了一会儿，就是睡不着。我有句要紧的话，才刚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会儿想起来，一面说，一面挨过身子。哎，我听说宝姐姐这几天上你这儿。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人说话，林姑娘，身体好吗？黛玉抬头一看，正是赵姨娘。赵姨娘 这个人很坏，没事穿老婆舌，挑得大家直打架。他到黛玉这并不是真心探病，而是到底想瞧瞧黛玉和宝玉什么关系。林黛玉也知道，他这是看他女儿探春去了，顺路的人情也就顺水推舟。黛潇说，哎呦，姨娘来了，快请坐。赵姨娘说，林姑娘，这两天好点了吗？啊，谢谢姨娘惦着我，怪冷的，你还跑过来。丫鬟倒茶，说着一转身，冲着宝玉丢了个眼色。宝玉明白，赶紧走出来。可不是吗？得留神赵姨娘，不然不定传出什么闲话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宝玉见着王夫人，王夫人嘱咐他明天早点到舅舅家去。宝玉嘴里答应，心里惦记着晴雯，赶紧回到怡红院。到家一看，晴雯搬到自己的暖阁里住，他呢挪到了外边，叫麝月呢睡在香笼上边。这一夜晴雯睡得挺稳，宝玉也就放心了。第二天早晨早早起来，告诉给他做些好吃的，然后呢去见贾母。贾母一看宝玉穿得挺厚，外罩的斗篷，就问了一句，下雪了？还没有，天阴得厉害。这件衣服不好，给你换一件。叫鸳鸯拿出一件孔雀毛的大衣，鸳鸯出去时间不大，拿了一件。宝玉一看，哎呀，这衣服太漂亮，金翠辉煌，碧彩闪烁，跟宝琴那个差不多。贾母笑着说，我呀就这么两件好衣服，压箱底儿，那件啊是野鸭子毛织成的，给宝琴了。这件呢叫雀金泥呀，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捻成线织成的。孩子，你穿着吧，给你娘看看，看看好不好。哎，谢奶奶。宝玉磕头穿在身上高兴啊，怎么宝玉爱收拾爱打扮爱穿呢？他转身要走，扭脸看见鸳鸯在那站着。自从鸳鸯发誓拒婚后，再不搭理宝玉了。宝玉为这个事儿心里挺别扭，今天看见他主动过去了。姐姐，你看看我穿这个好不好？鸳鸯一甩手进里间屋没理他。宝玉闹个没趣儿，心想，姐姐，我也没得罪你，你干嘛对我这样呢？他转身来到母亲屋里，王夫人一看他儿子穿这个衣服高兴了。宝玉啊，这是你奶奶压箱底儿的衣服给你了，千万要小心呐。我知道了，他又叫晴雯看看，晴雯也说好，转身回到奶奶屋。老祖宗，太太说了，好，这衣服太好了，你可仔细点，别糟蹋了，就剩这一件了，弄坏了也没地方做，没地方买去啊。宝玉答应，转身出来了。宝玉不做脸呢，出去就把这衣服弄坏了，那是后文，暂且不提。再说晴雯，宝玉走了之后，他心里头惦着，因为什么呢？宝玉在这是他个近人，能安慰他。现在宝玉走了，再加上吃了药并不见好，他又是火爆脾气，躺那会儿先骂大夫，说是骗人钱，这药不好使。一会儿又骂丫鬟们，怎么都死绝了，谁也不进来，上哪儿去了？麝月赶紧劝，哎，你别性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炉里的仙丹，哪有这样的灵药啊？三分药七分养，你养几天就好了。我没说你，我是说我叫个口人都没有，都哪去了？他这一喊，吓得坠儿蹭就进来了。姑娘，有什么事儿？我在这呢。看见了坠儿，晴雯立刻火冒三丈，想起平儿的手镯就是他偷的，你给我们怡红院丢脸，你手爪子长，我打死你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